好感动啊！ 讲呢啲，我仲预埋俾我哋嘅粉丝添啊！ 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这个星期我会亲自嚟到直播室，打开2021年嘅天气事件簿，同大家回顾一下今年香港嘅天气情况，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朱汉强教下我哋点样过一个减费嘅绿色圣诞新年。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几个同学仔设计 Louis 杀菌鞋嘅时候咧，只系小学4年级嘅啫，系咪一开始已经对科学好有兴趣？圣公会青衣村何泽云小学嘅赵柏涛， 尤其是系对生物同埋新科技嗰啲好有兴趣嘅，其实同我嘅编程有少少关系咯，即系做到啲手机 app 出嚟 ，UV 灯呢啲同埋压力发电片都系属于比较新嘅科技啊嘛，所以我都有留意过咯。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旅游乐园一年容易又过去， 在疫情底下，大家有机会真人去旅行的机会可能是 咁嚟到年尾，通常都是回顾的啦。 可以啊，回忆当回顾咯。 至于展望方面 都可以啫，展望在明天啊嘛。迎接2022年，旅游乐园会继续同大家耳朵一起环游世界啊！ 星期六圣诞节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听下你哋讲咩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海林。咁今晚咧就就圣诞节啦，咁咧我咧就谂到，好似我啲咁样做 strategist 做策略嘅人咧，我就谂到一个方法，就系点样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可以同我朋友团聚，所以我就请咗两位嘉宾，系啊，真系我嘅好好嘅朋友啦。咁由喺直播室咧，由施标信啦，佢系一个演员，亦都系一个唱得嘅演员。咁Billy 咁，同埋咧陈俊轩，大家可能都好熟噶吓，Phoebus Chan。咁因为咧就系圣诞节，所以我就觉得不如同大家倾下偈。唱下歌，咁喺呢个20度嘅夜晚，虽然都唔系好冻，不过冻冻地嘅其实，咁湿度84%，咁我哋今晚咧就同大家轻弹浅唱圣诞节，咁。Hello Billy，Hello Phoebus，Hello 餐友 ，Hello 餐友， 基基你话不夜天啊，我话讲到我平时瞓咗觉噶啦 、啊，真系好，我呢、这个系我自己，即系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今晚即系同两位朋友团聚啦，咁我觉得好有圣诞嘅气氛，即系同平时嘅我哋夜晚嘅广东广西可能有少少唔同，但系因为圣诞节，我觉得it's time for exception， 即系有少少唔同嘅一晚咁样。咁 Billy， 你介绍下你自己啊？ 好，大家好，我叫 Billy， 中文名施标信，咁我系一位演员啦，同埋一位劇場导演啦，咁依家呢我係喺演艺学院嘅戏劇学院入面做緊讲师嘅，係啦。 咁 Phoebus， 你嚟到又好似翻到屋企咁樣。 所以我就覺得今晚先至係真真正正慶祝我嘅冬至啦，就係即係翻嚟去呢度咧食湯圓啦、團圓啦，同所有舊同事啦一啲嘅，無論係即係 off 機嘅又好啊，或者主持嘅又好。即係個幾好嘅一個翻翻嚟自己嘅娘家咁嘅感覺，呢個先係。 真係有啊！即係我覺得阿 Phoebus 你真係好似翻嚟屋企咁樣。咁同埋我其實我就好開心啦，喺直播室有兩個靚仔同我一齊慶祝聖誕，因為呢個係 pre Christmas 係咪啊？ 冇錯。 即係有啲其實聖誕節咧，好其實最緊要係氣氛啦。咁氣氛其實好重要嘅，就係、其實係 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係嘛？即係你邊度即係英文，即係喺英文成日講嘅就係話。屋企喺边度咧？就系、你心喺边度。咁其实，我觉得圣诞节最紧要就系、其实同中国人嘅冬至都似嘅。就是去團聚、 即其實很多人都話，即西方人都話聖誕節其實就等於西方的冬至噶嘛，係攞嚟慶祝嘅，即已經不同宗教已經冇乜關係噶啦，已經變咗一個藉口啦，甚至商業活動添、 其實聖誕節咧，其實喺疫情之前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好似一個購買嘅節日， 冇錯， 就係話你係我朋友啊，咁你應該送啲禮物俾我嘅喎，係咪？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疫情之後其實我哋有好多嘅 交流都少咗啦，學校而家亦都冇咗我哋以前嘅交換禮物呢一樣嘢啦，因為又係疫情嘅原因， 同埋我哋都諗啦，到底係咪即係其實到底乜嘢係對我哋係好重要嘅？同埋即係譬如聖誕節係咪淨係得旅行、買嘢、行街、食飯呢？ 我琴日寫專欄咧，我寫咗嘅，咁啊，即係聖誕節會出嘅，就係講緊即係我覺得聖誕節其實係一個好嘅機會啦，一個藉口啦，俾自己咧去反思一下，學下咩叫做感恩。咁一有呢樣嘢咧，咁就有氣氛噶啦。 同埋我覺得其實聖誕節即係。當然啦，對於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嚟講，聖誕節其實可能佢哋係一個習慣嚟，佢哋聖誕節每一年大家都會知道，有宗教嘅可能去教會啊，有彌撒啊，或者猶太教嘅其實亦都係聖誕節 係 光榮節係一盞一盞嘅呢個蠟燭喺度點啦、咁但係聖誕節對我嚟講咧，其實我就。我在香港出世，但其實我有很多個聖誕節，我都不是在香港過。其實 Billy、Phoebus， 你哋兩個都其實都有幾個聖誕節不在香港過 嘅。冇錯，都有頗多下嘅。我大部分即係之前啦，因為在英國八年啦，咁啊好多時候都是自己一個在英國過聖誕節，係啦。 咁 Phoebus 咧？我呢個聖誕節即係 Christmas 對我嚟講係特別啲嘅，點解咧？因為我太太就係12月25日係生日，咁、所以咧你要有雙重嘅慶祝啦。咁所以有時即係尤其是有埋細路咧，就會發現 好有氣氛、 就一定要去慶祝啦。咁於是咧就未必喺香港慶祝啊，因為我哋全家咧。都是滑雪迷嚟嘅，咁、就會走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總之有雪山嘅地方咧、我哋就喺嗰度慶祝所謂聖誕又好，生日又好，兼且要滑埋雪，咁就最 complete 嘅一個慶祝啦。 係咯，即係細個嗰陣，我記得我細個喺香港嗰陣咧，我未見過雪咧。我成日睇日曆咧，以前咪有興日曆嘅，日曆入邊嗰啲相咧，我講話。雪是怎樣的呢？咁聽住，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喺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地方咧，我都每一年聖誕節我都有一個共同感嘅，就係聖誕歌。即係聖誕歌係即係由細個我哋聽過嗰啲好點樣講啊？即係有啲好似話專門播俾小朋友聽嘅兒童聖誕歌啦。到一啲即係大咗開始有少少去教會喺學校學嘅呢啲聖詩啦。跟住同埋就學，你會發覺某一啲歌咧，你一定係買嘢嗰陣會聽到嘅。 係，呢個好緊要，對 Billy 應該特別緊要啦。你做呢個音樂劇 musical 都知道音樂呢樣嘢係哇，將成個氣氛昇華。所以我知道就係好多學生係即係如果有教會背景嘅學校咧，佢哋都話你最中意嘅早會係幾時啊？就係聖誕階段嘅早會，因為咧每日翻學校唱嘅都係嗰啲好好聽嘅聖誕聖詩。 咁其實咧 Phoebus Billy， 你哋有冇知唔知道其實聖誕歌咧？我其實一直喺度諗，平時咧我哋冇乜點樣去睇，但係其實聖誕歌有分兩隻嘅，即係平時我哋覺得好似有啲係比較商業啲嘅啦， 係 有啲譬如話你成日聽到嘅，譬如話喺電台成日會播嘅，譬如 Last Christmas 啊咁樣樣，即係嗰啲係商業啲嘅聖誕歌。但係其實咧有一啲咧就係喺教會你先至會聽嘅一啲，好似即係我哋叫做Christmas Hymn 啦、啊。咁、大家知唔知道個分別㗎？ 因為聖誕節已經是商業了很多了之後即是尤其是 在不同的國家都會，所以我知道是很多的聖誕歌也是為了這個節日，即是無論你有沒有宗教信仰都好，總之就是我們一個慶祝的機會，所以就有很多新的音樂，但當然也有一些我們很耳熟能詳的音樂，其實都是很久之前有，例如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啊、即這一類音樂其實、也都是很早期已經有的，但又未必是為了商業的，這個好像是為了 concert 而寫的一個四重唱的音樂咁樣咧。 Phoebus， 你有冇自己比較中意嘅聖誕歌 啊？哦，我所有聖誕歌都中意，即係由聖詩開始咧。頭先你所講、我哋喺學校一定會唱嗰啲 Joy to the World 啊、The Lord is Come 啊、All Come All Ye Faithful 啊呢一類。去到美國哇，作出嚟嘅 Jingle Bell Rock、即係各方面、或者而家啲新派 Have Yourself a Little Merry Little Christmas， 即係每一隻我覺得都中意，同埋我覺得係幾好嘅，即係佢無論點演變咧，硬係你會發現個旋律係好鬼好聽嘅。 係啊，都係啊，因為其實好得意嘅就係聖誕歌咧，只會越嚟越多喺呢個世界上，因為每年都有新嘅同 Christmas 有關嘅歌曲出現，但係同一時間啲人亦都唔會忘記傳統嘅聖誕歌咯。 但你知唔知咧？其實咧，各位聽眾，你知唔知我今晚點解會請阿 Phoebus 咧，同埋 Billy 咧嚟唱，即係嚟接直播室咧？因為咧 ，Phoebus 咧係一個鋼琴王子，咁 Billy 咧係一個音樂劇唱得，大家都唱，即係一個唱家班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啊，不如我哋嚟即係唱首聖誕歌啊！ 好啊！ 我知道咧 ，Phoebus， 你准备咗一首钢琴， 系啦。 咁 头先有讲过呢一首音乐噶嘛？呢一首都话一个好好听嘅新派嘅一组音乐，一首好听 Billy 呢只好唔好啊？ 好啊，就呢只啦。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From now on, y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Have yourself.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y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Here we are, as in golden days, happy.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they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ll always be together.If the fates allow, hang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So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dear to us, they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ll always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Hang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So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Thank you, thank you. Oh my god, Billy， 好正啊！我都我谂呢个应该系广东广西第一次有现场嘅音乐， 系咪啊？我都系人生，即系我唱咗咁多年，都系人生第一次 live 响电台唱歌，电台唱歌就系讲真。 我头先咧，我觉得呢个直播室唯一争咗一样嘢咧，就系蜡烛。我哋唔可以喺度点明火， 而家可以点火嘅咩？不过估唔到啲麦都咁好声喎。 系 OK 啊，吓 系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一听一有圣诞歌，突然间就好有气氛。 Yes， 嗰种 warmth 啊， 点解会咁好听？点解圣诞歌可以只只都咁好听嘅咧？真系唔明。 咁咧，原来咧 hymn 咧同 songs 咧有分别嘅喺教会入边。咁 hymns 咧就通常咧圣诗咧系通常系有 four part harmony 嘅。 嗯， 咁即系有四，即系有四 part 嘅和音， 嗯、 比较系比较系点样讲 uniform， 即系有一个好有明显嘅格式，同、 嗯、 埋通常咧系喺教会即系崇拜嗰阵咧就会唱， 应该系张林期嘅，即系迎接耶稣嘅出生啦、啊，咁、嗯、所以就会之前成个月系咁唱嘅。 嗯，啊嗱，呢、這个 Phoebus 更加清楚。咁songs 咧，其实咧最开头咧都系攞嚟赞颂。讚頌神嘅，咁但係慢慢後屘啊，當然即係開始就開始讚頌聖誕啊，開始讚頌聖誕老人啊，即係我覺得hymns 佢有佢自己神圣嘅一面咯。咁、 嗯、 但係頭先即係頭先 Phoebus 嘅鋼琴同埋 Billy 嘅你嘅歌聲啊，突然間我哋聽到嗰個對聖誕嗰個期望同埋嗰個莊嚴嘅感覺。 系，多谢多谢。 系， 不过咧，啱啱咧，你讲呢样嘢又令我谂起、 嗯， 其实所有嘅表演啦，包括戏剧咧，都系咁样嘅。即系原本咧，中世纪嘅时候，戏剧咧系爱嚟做圣经入边嘅故事，喺教堂入边发生嘅。咁、 嗯、 嗰啲宗教剧慢慢要令佢哋平民化啦，或者大众化啦，咁就喺教堂外面做。而故事嘅元素，即系随住时代嘅转变啊，历史嘅转变咧，亦都慢慢变得。多样化咁样，系啦，咁就令我谂起，即系其实唔同嘅表演模式啦，即系其实都有少少似系我哋所听嘅圣诞歌咁样，都系一样，系、嗯、啦。 我觉得即系圣诞节咧，我哋未必一定永远都住喺一个有雪嘅地方啊，我哋都未必即系永远都即系有咁有每一年都可以全家人团聚啊，但系。歌聲即係聖詩啊，聖誕歌咧，就真係一個好似突然間，就突然間你會感覺有聖誕嘅感覺、嗯。 不過有啲聖誕歌你又估佢唔到嘅，即係啲咁 popular 嘅啊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原來唔係聖誕歌嚟。 系咩？係咩歌嚟㗎？ 係啊，佢本來佢其實即係有人就話係 Thanks， 即係感恩節啊。嘅時候唱嘅歌啦，但係其實咧有好多人話一開始寫嘅時候咧就係即係One Horse Open Sleigh 呢一套音樂裏面其中一首 Jingle Bells， 其實呢一些係攞嚟係 drinking song 啊， 係 攞住酒啊嘛，飲杯 Jingle Bells， 原來係咁唱嘅，就唔係咁天真 Jingle Bells。 哦，其實咧美國國歌咧以前都係開頭佢嘅 melody 咧都係一首 drinking song 嚟嘅。 哦，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好多嘅歌。那個意義咧係隨住時代改變嘅，我覺得。嗯、但係 Jingle Bell， 我覺得係好有依、這個好有依個聖誕嘅感覺。 係啊，有呢個聖誕嘅感覺，所以好多人就會當咗佢係聖誕歌，咁都冇壞啊。 仲有另外一首，其實都係 Jingle Bell 之後。 舊噶嘛 ，Jingle Bell Rock。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Rock， 系啊，嗰嗰首就即系系你听惯咗 Jingle Bell 之后，突然间诶闷闷地，不如播一首系啦。咁我觉得诶，其实咧今年咧，即系其实好多年嚟我都唔觉有啲乜嘢诶圣诞歌出嘅。其实今年咧英文嘅世界咧系唱咗出咗首新嘅圣诞歌嘅，系啊，系Ed Sheeran 同埋 Elton John。佢哋今年係出咗首聖誕歌嘅，而依首歌咧，其實我覺得可能咧，即係每年我哋都見有啲聖誕歌出嚟，但係又唔係好似即係又唔係好行啊，又播唔係咁 sticky 嘅。但係今年依首歌咧，我覺得有可能咧係我哋即係可以加入去我哋依個聖誕歌嘅大家庭入邊嘅依首歌。 有冇聽下啫？ 是啊，我哋應該係可以聽啊。其實係好似係唔知係 Ed Sheeran 哎呀 Elton John 啦，定係啊 Elton John 哎呀 Ed Sheeran 就話咧不如唱首歌啦咁樣樣。咁所以咁佢哋就今年咧就我見佢依過去依幾個禮拜個 performance 都唔錯。咁所以我哋我覺得每年聖誕節咧，我哋有就係話。到底 Mariah Carey 嗰首歌会唔会系圣诞节嘅 number one 啦？第二样谂法就系话，到底今年嘅圣诞节，我哋会唔会有第二首圣诞歌可以加入去我哋圣诞歌嘅大家庭啦？系啊，出年我哋去圣诞节买嘢嗰阵，会唔会听到吓依首新嘅歌曲啊？咁样样，其实今年我觉得依首歌大家可以听一下嘅，依、這个就系、是Ed Sheeran。同埋 Elton John 唱嘅Merry Christmas， 我哋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輕談淺唱聖誕節。 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 fill a glass and maybe come and sing with me. Oh. 变种病毒迅速传播，相信到今个月底，法国每日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将会超过十万。韦朗话，奥密克戎病例占全国新感染病例的大约两成，在巴黎地区更加高达三成五，预料将会成为圣诞和新年期间新病例的主流病毒株。法国今日起为五至十一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韦朗强调疫苗对奥密克戎病毒仍然有效。外界相信总统马克龙应对疫情的手法将会成为出年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马克龙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承诺，不论疫情怎样，法国出年都会举行总统选举，延期的选项不在台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540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54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2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88，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3美元，卖出17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着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细个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那样提醒我上学。现在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家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係嘅，家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欧美国家嘅问候语发音部分都差唔多。英美就係 hello， 西班牙係 hola。法语可以是 alu 或者是非正式的 we。 亚洲方面，日语就是 moshi moshi， 韩文就是音译就是 yobushe yo。 看韩剧就经常听到了。中国人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喂？中国人在电话未传入之前有没有用喂来打招呼的呢？根据康熙字典，喂的解释和喂，即是畏惧的喂，是一样的，就是恐惧。不过今天已经很少人这样用了。除了字典，有人就试过查了明清的四大名著，里面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没有用喂来打招呼的写法。如果中国没有用喂来打招呼的传统，有没有可能来自国外呢？电话在中国是外来物，美国人贝尔在1876年发明，爱迪生成功改良之后推出市场。但是英国或者是美国人讲电话是用 hello， 发音和喂风马牛不相及，只有法文的 V 的发音近似喂。这样喂会不会来自法文呢？电话在发明的第二年，即是1877年就进入上海，人根据英文 telephone 音译做德律风。上海人在19世纪80年代就陆续可以打电话了。据记载，到1900年，二 英国人开的公司开始经营上海租界的电话业务，包括公共租界，即是英美租界和法租界，用户讲英文法文的都有。一直有一个讲法，电话传入中国的早期，法租界的人用电话多些，久而久之，上海人借用法文的 V 作为在电话打招呼的第一句，后来就变成喂。不过纯属推测，没有实据。当时打电话用英文多些，或是法租界的法文比较多，都没有相关的资料。咁啊，归根究底，中国人点解用喂？咩时候开始喂？都系揾唔到官方嘅讲法，只有唔同嘅猜测。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在我一生当中，会遇上一个同我心灵相通的人。 这个人仲可以开启你体内潜在的能力。 12月24日深夜，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现在夜晚11点11分，12月22日 Angel's Numbers。 今晚我们讲的是轻谈浅唱圣诞节，在直播室有、人靓歌甜的 施彪顺、Billy 和、钢琴王子陈俊轩。 是啊 Phoebus。 我是海林啦。刚才、BillyFibus， 剛才你覺得 Ed Sheeran 和 Elton John 這首新的 Merry Christmas 怎樣？ 好啊，即是很英國啦，第一件事我覺得一聽下去已經知道，而且是會在英國很 hit 的一個，是有那 種 style 在這裡。 我所以年紀大了，然後有些仔女不知道為什麼聽聖誕歌開始喜歡剩下一點點，即是、有 beat 那些，我又開始、好像吃飯，即是播住到 background 好像、又太吵了、即是、所以我就自己偏好、靜一點那些而已。 哦，明白。你、平時聖誕節喜歡做些什麼呢？那 Phoebus 你 以往就不斷去這個滑雪，現在沒有滑雪了，在家裡其實很多事可以做、因為我是很喜歡佈置聖誕樹的人、所以我每一年都要買一棵真的聖誕樹、有味的嘛，很香的嘛、跟著就跟女兒真的想盡方法怎樣佈置到有這麼漂亮、又教他們 會不會自己製作聖誕的那些、裝飾、 要的，因為幸好就我女兒很喜歡玩泥膠，即係 clay， 咁咧泥膠咧，你整咗之後咧，乾咗之後咧，就其實都實淨噶。咁你就掛喺邊又輕，咁、所以就可以自己整一啲 ornaments 啦，咁就係掛上去嘅。 我都中意聖誕樹。我細個嗰陣係我屋企唯一一個人中意聖誕樹嘅人。我每年我屋企就成家人就係因為我要搞棵聖誕樹。 要好講究㗎，其實咧一般人咧即係裝飾燈飾咧，中意係咁捆圈咧，呢個係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其實將啲燈咧真係塞曬入去棵樹入面咧，平均咁樣去做咧、 即係要真嘅樹喎、但係 真假都好，咁、咧就會靚啲啦。咁同埋咧，其實好似整意大利 pizza 咁啊，即係你嗰啲傳統咧 pizza 咧，上高嘅配料咧唔多過兩種啊。即係個聖誕樹都是兩種色啊， 三種最盡啦，咁、哦、就好靚。 即係其實聖誕樹係一個培養美學同結構學嘅一個練習，係咪？ 都係，同埋記得以前細個咧，有嗰啲白色噴噴咧、 哦， 你買嗰啲一個雪嘅一個形狀，跟住噴響啲玻璃上面。嗯、我以前細個最中意做呢一樣嘢， 因為香港冇雪啊嘛，咁係最接近雪嘅一樣嘢。 係啊， 即係去到外國之後，有玩咗真雪之後，好似 Phoebus 咁去滑完雪之後，就覺得嗰樣嘢，咦？ 跟住就冇再整過啦。 所以雪俾我嘅感覺咧就係貴啦。 滑雪嗰陣係滑cross country 定係玩真係 ski 定係 snowboard 啊？ 嗱，我哋 ski 啊 snowboard 都得嘅，我太太 snowboard 嘅。咁但係咧，我哋就一路玩啦。我求婚又喺雪地，跟住到咪又係滑雪。點知而家就兩個女咧，原來佢哋係犀利到我哋追唔到啦。即係連嗰啲有啲叫 half pipe 啦， 係 即係玩啲 半好似嗰啲叫咩 半圓 半月形咁樣嘅一個水，好似一個 pipe 係咪？你個水管型 水管半條水管啦，即係打橫劈開咁去做啲花式。 Snowboard 係咪即係雪板定係？ 佢哋仲係 ski 嘅，兩個女都係。 花式嘅滑雪 係啦，咁就好小朋友玩得好快㗎，我哋就唔得啦，我哋老啦。 好犀利！ 你有冇玩過滑雪啊？ 我又冇玩過滑雪喎。 我對滑雪簡直係又愛又恨， 係咪？ 因為 好熱㗎嘛，係咪？ 唔係因為我第一次滑雪嗰陣咧，因為我好細個去滑雪。跟住第一次滑雪咧，就唔知驚，咁我就因為我第一次滑雪啊嘛，咁我啲親戚咧，即係啲堂家姐啊，我家姐嗰啲咧，就已經去咗啲因為滑雪場地咧，其實有分顏色噶嘛，雪道有啲 睇你係啲美國嘅制度啊，定係日本啊，係啦，即係黑色嘅永遠都係最難嘅， 係啦，喺歐洲就好似咩紅色啊、藍色啊咁樣黑色咁樣嘅。我最記得就我啲親戚咧，就行埋喺曬黑色嗰度嘅。咁跟住佢哋就話啊，你喺呢個 BB 班就喺呢、這個 綠色啊，又好 咁、但係我自己嗰個滑雪教練就貪玩，咁又見我又 OK， 咁我就即係我又唔知佢帶咗我去邊，咁我就突然間當我去到個雪道嗰陣咧，就發覺咦點解我啲親戚喺曬度嘅？但係當佢哋見到我嗰陣，我已經滑緊落去個雪道度，跟住佢哋嗌我，我就驚。其實我本來冇事，但係嗌我唔驚，跟住就跌啦，跌就扭親咗膝頭哥，所以我第一次滑雪其實傷得都重重地嘅。咁、哦、但係、即係每一次就貪玩又中意玩，係啊，所以我對滑雪咧有少少又愛又恨，每次都係咁樣。 但係滑落去嘅嗰種劇速度啦，聽住嗰種嘅風聲咧，係。反而係即係喺香港啦，任何地方就算你揸電單車都唔會有，因為你冇嗰種嘅速度啦，電單車又嘈啊。但係滑雪你冇聲噶嘛， 滑 始終都有個摩打嘅聲音喺度啦。咁所以咧，我係好 enjoy 嗰種衝落去嘅嗰種快感啦，加埋嗰啲風聲。 我成日覺得沙灘同雪地咧係兩個地方係令你咧永遠都係嗰一日玩完好好玩，跟住之後嗰幾廿日咧又要療傷啦，又跟住又曬到窿曬啦。 係烏嘴狗啊，係一個嘴會黑曬啦，因為你戴住個護目啊嘛，咁就倒翻轉。而家戴口罩咧就曬，淨係個口就白雪雪。滑雪就倒翻轉， 同埋你滑雪嗰陣，其實有時候你未必係曬啊，可能係啲雪反射嗰啲太陽光啦、或者係啲風吹到你塊面紅曬啦。但係你唔覺嘅，係滑完之後夜晚點解有嗰個散曬嘅？點解？ 所以新聖誕節啲人個個都覺得應該係凍嘅，不過就好可惜，即係例如有澳洲啦、紐西蘭呢啲咧，即係一到聖誕節就是、夏天嚟嘅，即係熱辣辣嘅。 其實都幾奇怪，我哋如果唔係去澳洲，唔係去南非咧，我哋唔知道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少少，其實有少少唔公平。我哋係跟住呢個另外即係地球嘅一邊去做主導噶嘛。 都 係 嘅， 即係我係啊，即係我哋依邊過緊冬天，我哋就覺得我哋係冬天啊咁樣，係啊。 係咁，不過唔係啊，其實有好多美國人係特登飛去澳洲嗰度過聖誕，跟住啲澳洲人就會去咗日本度滑雪過聖誕。即係大家都係咁樣，梗係兜亂嘅。 喺外國咧過聖誕咧，聖誕節我哋一定有個聖誕餐噶嘛。聖誕餐咧，其實咧除咗食乜嘢啦，咁同埋咧就有兩樣咧，我哋好中意做嘅就係 Christmas quiz 啊。 係。 聖誕節問問題。 係啦。 咁我哋不如問下 Billy 啊。 哎，好啊！嗱，我哋揀最後生嗰個遊輪啊，唔係揀最後生嗰個挑戰下，訓練下嚇。 Billy。Where did the Christmas tree originate from? 聖誕樹邊度嚟噶？ 聖誕樹邊度嚟咧？係一個好嘅問題。 聖誕歌有嘅。 聖誕歌有講聖誕樹由邊度嚟啊？ 係啊。 哇！ 中難你令到你題目。 聖誕歌。 A 埃及。B 法國。 OK。 C 德國。D 英國。 Om Tannenbaum。 哦，德國。德國。That was German。 係啊，即係《Old Christmas Tree》首歌本來係 Om Tannenbaum， 係啦。咁聖誕樹咧，其實咧就係德國嘅嚟嘅。咁邊個帶佢入去英國噶？ 邊個啊？ 係啊，係一個當年嘅潮男，將依個聖誕樹 嘅主人， 依個我唔知喎。 當年嘅潮男咧， 潮男即係潮女我識。 香港一個公園，佢老公 Prince Charles， no Prince Albert。维多利亚公园就 系 维多利 亚女王嘅老公， 系啦，佢就将呢个德国嘅传统带咗入去英国，系啊，系啊，就将呢个点解咧？点解会带圣诞树咧？系因为圣诞树系一个即系常青树啊，就冬天嗰阵就万物都已经即系好似万物皆枯啦，咁就将个常青带入去自己嘅生命，祝愿你。以后的生活每年都长青，系啊！ 哇，原来有咁嘅寓意喺背后。 系啊，咁其实我哋Billy， 我再问多你一个问题。 好， 你知唔知乜嘢系 mistletoe 啊？ 其实真系听过呢个字嘅，但系我都唔知人哋讲，唔知人哋讲咩嘅。即系每次听清呢个字，其实好似听咗咩嚟？ 你觉得会系植物啦，系动物定系咩咧？ 似植物啩？ 植物通常会摆喺一个咩位嘅咧？ 植物通常摆喺你个屋企啊， 地下门柄嘅位啊，门顶啊， 我挂起嗰啲系咪啊？即系挂起一个圆形嗰啲啊，系咪啊？ 嗰个系 wreath， 唔系佢其实系一种好似好似一个有啲树叶，跟住有啲果咁， 红色 嘅，红色一粒嗰个嗰只，跟住有啲叶系两边掹出嚟嗰。 应该讲完中文名你都唔识噶，佢叫介寄生啊。 唔识啊，但你讲话一粒粒红色有果实，中间侧边有啲树叶，我就知啦。 Billy 知道咗，但系知唔知道有呢样嘢嘅时候，如果有啲咩用咧？系啦， 仲要系实用嘅系咪？ 呢个系好多美国嘅圣诞节嘅 传统啦，变咗系 美国圣诞节电影入边嗰啲 rom com， 即系嗰啲爱情片咧，用嘅一个桥段嚟嘅。 While you were sleeping 咁樣，哇！跟住啱啱行到去個門口，咁啱望上去就有呢一個 mistletoe， 就呢個 mistletoe。 於是男主角同女主角 就要錫錫啦。 哦，係啊，即係有個咁嘅傳統啊！如果大家望到。 你如果企喺，因為mistletoe 咧，其實平時係生喺美洲嗰啲聖誕樹嘅一種寄生植物嚟嘅。 哦。 咁而後屘就變咗係掛喺室內。如果你佢每個人喺美國喺屋企都會掛一串 mistletoe 嘅。 係。 咁如果你啱啱好你兩個人企喺 mistletoe 下邊咧，你就要大家錫一啖啦。咁所以咧，好多懷春少女 企定喺度等， 企定 睇下邊個行過嚟。 嗱，例如就 Billy 嚟到咁樣，我可唔可以同佢企喺呢個 mistletoe 下邊咧？我就要即系阿 Billy 就要錫我一啖，係咪？ 即係 Billy 幾點啊？哎呀，你睇下身高，即係通常我哋就要做咩 係啦？ 呢個所以即係 mistletoe 係有佢嘅功用嘅，係啊，係一個媒人嚟嘅，聖誕媒人嚟。系啊，即系其实外国有好多啲咁样样嘅习俗啦。 之后后加嘅，其实系根据好多唔同其他嘅教啦，其他习俗嘅咁样加落嚟。 例如，仲有另外一样嘢噶，到底圣诞节、圣诞大餐应该系食火鸡啊、鸭啊，定系鹅啊？ 火鸡啦，通常都系咪啊？ 其实喺欧洲系好多人食鹅嘅， 系啊， 同埋食鸭都有。即譬如話喺捷克啊，或者係波蘭咧，其實當年咧，如果你係貴族，即係食餐好嘅咧，就有啲咁嘅蘋果鴨，好好味嘅真係。 蘋果鴨 係啊，即係 apple duck， 佢係用蘋果嘅依個咁樣嘅蘋果樹嘅木 同埋蘋果去烤就 分 隻牙，係啊。 本來有人又話咧，即係一宗教關係啦，蘋果代表 Adam and Eve 啦，就係個sin嚟嘅，咁所以咧就話聖誕節唔應該用呢、這個，不過已經冇咗嘅。即係聖誕節，所以係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好過癮嘅 stories 可以攞嚟講。 即所以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東西，同埋乜嘢係 Christmas cracker 啊 ，Billy？ Christmas cracker 係嗰啲要掹開跟住放煙花啊嗰啲，係 啊，呢、這個餅嚟嘅，係啦， 係啦，唔係餅， 唔係餅嚟嘅。咁呢個 Christmas cracker 咧，我喺香港我少啲見喎， 而家都多咗， 依家多咗啦，近幾年有得賣，即超級市場有得賣添。 佢好似一粒好大粒嘅糖咁樣，係 啊， 跟住有兩條繩喺裏面，係 啦， 係啊，或者就掹。 其實咧，佢入邊通常咧就咩咧，有一個好傻嘅，即呢啲咁嘅，好似即係呢啲好似玩具咁樣嘅嘢啦。咁跟住咧就有頂帽啦，同埋咧其實咧佢有個通常有個字條咁樣入邊咧有個有個聖誕笑話嘅。通常啲聖誕笑話都唔係好笑，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即係你可以好似就有少少似 mistletoe 咁樣，你可以同你隔離嗰個人傾偈啊嘛，用依個嚟講。 我諗起 fortune cookie 先，你可以 有啲似喎， 有個字句。 其實係咯，你英國 英國冇 fortune cookies， 美加就會多啲啦。 係 fortune cookies 咧，其實就係啲好似。其實就係一個餅咁樣黏住，係蛋餅。其實香港銅鑼灣咧有一個雕刻，有個大雕塑像咧，係一個大嘅 fortune cookie 嚟㗎。係 嘛？ 係啊，我每次行過就會拍一拍佢咁樣。咁但係依一個餅咧係喺美國，你喺美加嚟食。 美國人發明嘅。 即係你去買，唔知點解喺美加你買中國嘅外賣。 食中菜啦，主要喺中菜地方啦，或者亞洲啦已經。咁就甜品咧永遠都擺幾嚿俾你嘅，跟住就搣開咁啊，大家笑下咁樣樣。 入邊有個。好似唔係特登用啲好似比較文化好差嘅英文咁樣寫住啊，要be lucky today 咁樣。 我類啦，即係話我哋 Asian 好迷信啊，話我哋中國人，所以佢哋就會咁樣樣做。 係啊，依個都即係其實我覺得。聖誕節我自己咧，Billy 你聖誕節中意食咩啊？ 聖誕節其實我好中意食 mince pie 啊！近呢幾年咧，其實香港開始有得賣嘅。 乜嘢係 mince pie 啊 ？mince pie 咧，我初頭咧，因為以前細個又去讀寄宿學校咧，話聖誕節食 mince pie， 我以為真係嗰啲肉碎嘅肉mince 啊嘛。咁但係甜品嚟嘅，其實係一啲嘅果乾。 做得唔好好硬嘅嗰嚿， 做得唔好係好難食嘅，其實係啦。 但係做得好咧。 系要暖暖地，跟住入面嘅果乾同埋嗰只醬要有翻咁上下嘅濕度，跟住好多時候咧，你係淋少少熱嘅 cream 食嘅，即係有時會。 你其實咧大人版本咧，你就倒好多冧酒咧， 係冧酒啫， 跟住點火。 哦，係嗰啲寄宿學校冇得食嘅，因為唔會落冧酒俾你，我哋落 cream 嘅意思。係 啊，但係依個 mince pie 啊 Phoebus 咧 ，Phoebus 聖誕節。 我就係諗起我嗰陣時去加拿大，其實我就係想學到英國人嘅嗰種嘅 manner 啦，係美國人嘅科技啦，同埋法國人嘅煮嘢食。但係其實我到最後去學識咗就係美國人嘅 manner 啦，法國人嘅科技同埋英國佬啲嘢食。 哦，喂，有趣喎呢個。 即係美國人嘅 manner。 但係講下嘢食啦，即係喺香港咧，我反而覺得咧，我個顏色好重要嘅，即係呢啲當然冇乜關係啦。我自己咧好中意喺聖誕節嘅時候，對唔住，我中意食牛嘅，所以咧係啊，我而家都 prepare 咗一個即係一個 dry age 緊嘅一個牛啦。 哇！ 希望聖誕節咧就因為你可唔可以紅色啊嘛，即係可以襯翻加一個 pesto 嘅 pasta。咁你於是有紅有綠，咁就會成個氣氛好啊！因為我哋食慣白切雞啊，香港人點會食 turkey 啊？你都知蟹雜雜 gravy 先有味嘅啫嘛。 我自己就因為我屋企以前每年都有個 turkey 嘅，所以我就聖誕節就即係唔知點解一定要。虐待下自己食下個乾蒸蒸嘅， 健康咯，健康啲嘅， 健康係嘛？ 咩啊？哇！好時間過得好快啊！我哋新聞翻嚟，我哋再傾。我哋而家不如播首，又係一首新嘅聖誕歌嚟嘅。呢首係這個馮咩啊？馮呢、這個字點？ 馮允軒啊！ 馮允軒啊！佢嘅叫《冬日寂寞巧》啊，係一首新嘅聖誕歌，不如聽下。 这个冬天放下什么，要庆祝终于争出痛苦漩涡。我 我独自可实在醉过，当然都会牵挂的，然而没法预测。Friday night, got nobody to hold， 坐于客厅之中，我的难过怎细数？不要紧，求 Netflix 为我开导。你之后 A lonely winter， 我不想说今后 A lonely winter， 寂寞也一样能享受。看到冷枕暖炉与餐台，又再记起今年冬至睡不在，喝杯酒独自试菜，想哭一晚都也好，为求自在。Instagramming 去念记，不想刻意遗忘你，也总得适应孤单空气。Friday night got nobod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机管局一个位于赤立角建筑地盘的污水井发生致命工业意外，造成两死三伤。据了解，现场曾经有工人表示，事发时突然有水涌入污水井，工人闻到怀疑沼气，感到不适。有家属质疑工地安全措施不足。机管局话，工程展开前，承办商已经就工序进行风险评估和进行测试。劳工处话正全速进行调查，如果发现有违例事项，一定会依法处理。葵芳村葵正楼凌晨一个单位发生火警，单位内的女住客不治，屋内的一猫一狗亦都死亡。警方话经进一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是烟头烧着杂物。消防在凌晨4:30接报，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59个消防员同救护员，以及13架消防车同2架救护车协助。火势在凌晨5:15大致救熄，火场面积是6米乘4米。消防协助30个居民疏散，另外有200个居民自行疏散。警方拘捕7个人涉及保就业计划的诈骗案件，警方怀疑有雇主涉嫌以欺诈手段骗取保就业计划的工资补贴，涉及一间舞蹈学校和一间保安公司。警方说调查发现有公司在保就业计划补助期间大幅削减现有雇员薪金和解雇部分雇员，再用约1000元月薪聘请新员工，同时以约60000元月薪聘请妻子、儿子等亲属成为雇员。亦有人虚构雇员人数，和在前员工不知情下向前员工发放象征式10元月薪，并提供虚假强积金供款记录，以维持补助期的承诺雇员人数和薪金开支。警方相信相关公司借此骗取保就业计划在去年6月至11月发放的资助，合共约429万元。法国星期二再多约73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卫生部长韦朗表示，由于 Omicron 变种病毒迅速传播，相信到本月底，法国每日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将超过10万。韦朗说， Omicron 病例占全国新感染病例的约20%，在巴黎地区更加高达35%，预料将会成为圣诞和新年假期新病例的主流病毒株。法国今天起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韦朗强调，疫苗对 Omicron 病毒仍然有效。外界相信总统马克龙应对疫情的手法将会成为明年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马克龙召开内阁会议时承诺，不论疫情如何，法国明年都会举行总统选举，延期的选项不在桌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作者詹姆斯·克利尔，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那些年唱维基，每一晚会带俾你温暖嘅晚上，亦都喺度祝你有一个平安同埋愉快嘅圣诞节假期。Merry Christmas！ 迎住梦幻 Christmas， 伴你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战争看似好远，原来都可以好近。一起游览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探讨当中的人道议题。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人道博物馆：走过战火人间》。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今晚是轻谈浅唱圣诞节。咁嚟到最后一节咧，咁我就谂下，不如有多啲嘅派对嘅气氛啦。咁就我哋就播下呢、這个吓Phoebus 嘅呢、這个佢嘅钢琴音乐，我哋钢琴王子 Phoebus， 多谢你。 哇！今日即刻带音乐嚟，即刻系啦，即刻录咗佢。唉、哎，难得好耐冇弹过呢啲歌，冇乜机会啦。多谢你有呢个机会啊，咁样可以 好好听同埋弹。 Salt and Pepper 啫， 真系好开心。我今日又听到 Billy 唱歌，又听到 Phoebus 弹琴，即系好有，即系真系好有圣诞嘅气氛。 我哋要系啦。準備定啦，話曬都已經22號、23號， 係啦，就嚟23啦。 係啊，我哋就係、是、我依、這個就係我嘅目標啊！等大家有聖誕嘅氣氛，進入呢個聖誕節，去過一個好好好快樂嘅聖誕節。 嗯， 咁其實 Billy， 你喺英國過聖誕嗰陣有啲咩特別嘅記憶啊？除咗依、這個除咗依個 mince pie 之外，有啲乜嘢特別嘅？ 我諗最特別嘅記憶就係我喺英國。讀完戲劇學校畢業咗之後，有兩年嘅時間，我喺英國度做演員嘅。咁啊，因為自己一個啦，華人啦，作為呢個自由身咁樣，一定要有 part time 嘅。咁好多時候就會入劇院嗰度做 usher 啦。我哋叫即係其實我哋而家係大委員係，但喺英國做大委咧，唔係淨係大委嘅。你因為英國嗰啲場刊咧，其實要賣噶嘛，即係觀眾入嚟嗰陣時候，你已經攞住孭住個錢包，逐個賣，賣完之後，差唔多入場啦 ，house open 開門啦，咁就掹飛大位，跟住中場休息又賣雪糕。 哦，有好多嘢做嘅， 好忙嘅。跟住賣完雪糕之後，就賣紀念品，特別係啲 唔係賣酒嘅咩？應該 哦，酒咧另外巴嗰邊 section 嘅，係、哦、賣雪糕同埋賣零食同埋賣巴係三個地方。 喺邊度做大圍啊？戲院定係乜嘢？ 劇院係啦，都係 做 翻劇院。嗱。每逢聖誕節咧，英國都會做一個劇種叫 pantomime， 係、哦、啦。咁係一種 知唔知咩叫 pantomime 咧？係咯，我就係唔太肯定。係 啦，嗱 ，mime 呢個即係默劇咁樣啦，係、哦、啦。但係 panto 咧，但係佢又唔係，即係佢又唔係默劇嘅喎。即係但係其實咧，佢我諗佢個起源嚟自意大利即興喜劇嘅某一個角色，咁跟住傳咗過嚟英國。咁但係今時今日嘅 pantomime 就係做一啲合家歡嘅喜劇啦。 即係你女女即係聖誕節係帶小朋友去。 系啦，一家大細咁樣去玩嘅，咁跟住好多嘅 interaction 啦，又會戲服著得好誇張啊，各樣，咁所以逢親聖誕節，即係呢一段時間啊，21至23嗰啲咧，咁本地嘅英國人咧，佢哋要翻屋企啊嘛。 咁咧佢哋就冇得做 shift， 咁就我呢啲海外生咧，一日做晒三個 shift 咁樣，同埋聖誕節咧係三倍價錢嘅。Triple pay hourly rate， 哇，抵喎！ 係啊，咁所以 中國人 係啊，我係賺好多錢嘅。以前曾經有兩年喺聖誕節就做呢啲 shift， 咁啊，亦都作為演員啦，咁睇到一個 show 睇咗廿幾場，睇住成件事點樣進化咁樣，一來自己睇又學到嘢，咁跟住就係啦，即係努力工作，然之後又當係啦，跟住又啊，即係 inspire 到自己啊，完一年嘅完結啦，咁樣跟住又睇到好開心嘅戲做總結，咁自己又回想翻過去一年，跟住繼續努力咁，我覺得都幾有意義。 係咯，有戲睇真係好抵喎呢樣嘢。 係啊，係啊， 同埋係一個好特別嘅戲種嘅，因為嗰、那個演員咧又好放啊，因為可以玩一啲好傻嘅一啲肢體上嘅一啲咁樣樣嘅一啲 mind 啊嘛，一啲肢體上嘅。 通常基於童話故事入邊嘅角色嚟改編嘅。 係啦，咁但係小朋友又覺得。好笑啊！咁樣即系《Pantomime》係一個 合家歡， 係啊， 合家歡係啊，兒童劇咁樣咯，係啊， 好多其實好多英國演員都係由《Pantomime》開始做， 冇錯，係啊，有啲做到好出名咧，佢每年淨係做《Pantomime》嘅啫，係都夠賺咯，聽講。 通常《Pantomime》好似永遠都唔知點解，永遠都有隻Donkey 啊，即係有隻驢仔啊，或者有即係有兩個人扮嘅一隻動物， 係會有動物嘅，每一套戲都會有個動物嘅， 係兩個人扮嘅， 即係英國冇。不過冇驢仔啊， 完全係咁樣，即係我係啦，可能真係喺英國嘅舞獅就係我就係 Pantomime， 同埋有啲 tagline 嘅，即係佢會問小朋友 Where is it？ 跟住小朋友係 behind you， 跟住 Where behind you？ 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 tagline 嘅 互動嘅 tagline， 小朋友知嘅。我啱啱去英國讀 boarding school 嗰陣咧，我就完全即係讀寄宿學校，因為我係中學先過去啊嘛。咁我就完全唔知道，即係好似雖然自己識講英文，但係好似完全唔識得講英文咁樣樣。因為佢哋聖誕節啊，就會有依啲咁樣嘅已經入曬腦，佢哋自己知道嘅一啲咁嘅習俗，咁你就唔會知道咯。係啊，跟住你就會覺得，如果好似我。識講英文，但係唔識講英文， 係佢哋嘅傳統嘅。 即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雖然即我哋細個嗰陣諗嘅就係話大家即西方，但其實英國同美國嘅過聖誕節嘅傳統係好唔同，我覺得 係啊，係應該都幾大，即喺度食嘅又唔同啦，做嘅嘢又唔同啦，睇嘅嘢當然我諗佢哋又未必係睇呢個，我諗睇電影多嘅美國反而係。 係咯 ，Phoebus， 你喺加拿大仲有法國嘅傳統係咪？ 學唔到嘅，學唔到幾多嘢。不過加拿大我都即係，因為始終嗰陣時都係細個，同埋咧，因為我係一聖誕節就係翻香港度假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有冇喺個加拿大嗰度度過一個聖誕節，其實即係反而係冇嘅。但香港我反而覺得係香港嘅特色啦。咁當然啦，聖誕節頭先都講啦，對我嚟講係有特意意義，因為我太太就係12月25日生日，咁即係嗰一日咧，我就要好忙啦，就係、是、幫佢做生日。 咁樣有好老公， 係咁，所以試過嘅。我係即係大學嘅時候認識佢，咁所以嗰陣時做咧，哇咩包個咩餐廳啦，咩哇整隊 band 喺度啦，請曬啲朋友嚟啦，整得好靚， 聽落都浪漫。 唔係啦，咁主持即係做一次啦，係好玩嘅，但係之後已經冇再咁做。點樣做咧？因為其實香港有好多好正嘅地方，我哋即係而家疫情就唔得啦，但以前都仲可以嘅。金紫荊廣場啦，外面啦，香港政府大球場外面嘅樓梯啦，呢啲咁樣嘅室外地方啊，或者演藝學院對面咧海旁嗰度， 係啊，好靚嘅嗰度， 係啦， 好靚嘅， 喺嗰度咧，原來係可以做到好多唔同類型嘅聖誕派對啊！咁當然咧，即係自己帶啲嘢食啦，帶啲嘢去飲啦。咁於是咧，就成班朋友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個個都需要呢一個藉口出嚟玩啦。同埋咧，喂，咁樣玩平喎，唔使咩300蚊人頭啊，500蚊人頭。於是其實卒之咧，最多人出現咧，就係呢一類咁樣嘅街頭派對。 街頭派對。 其實街頭派對美國有另外一種叫 block party 啊嘛。即係我哋嗰陣喺紐約咧試過就係成條街。 成條街即 係 一個 block。 一個 block， 跟住就喺個New York 咧，即係紐約市中心咧，嗰佢頂樓個屋頂嗰度咧。 就其實佢啲樓係連住噶嘛，咁、就好似香港啲唐樓咁樣，咁你就可以依條街兩條街嘅兩邊嘅依個天棚，你行埋攞嚟開 party， 即係就係穿梭咁樣，係 啦， 前後穿梭啦。 有時候或者你係淨係一邊開 party 咧，跟住見到對面嘅開 party， 你可以嗌啊，喂，你兩做乜啊？過嚟啦咁樣，係啊，幾好笑啊！我覺得 開心啊，開心啊， 係啊。 我聖誕節多數都開心嘅，即係發現咗原來最多人生日，唔係最多人生日啦，係啦，都係嗰啲九月啊、十月份嗰啲咧，即係聖誕節啦。你知啊，個個都話特別玩得開心啊，平安夜啊。 咁所以出生率就係喺 喺個十月嘅時候， 九月十月嗰度就最多啦咁樣。 同埋近年嚟咧，因為其實美國咧，你喺美即係英國咧，就你會見到最多都唱英國通常唱英文歌噶嘛，偶爾可能會有一兩首法文啊歐洲嘅歌，但係咧喺美國咧多咗唱西班牙文嘅歌。因为美国其实 second language 是 Spanish， 是啦，佢拉丁族裔族群嘅人好多， 嗯， 所以其实佢多咗，譬如有啲阿 Billy 有冇听过有首西班牙圣诞歌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咁样系咪 ？Feliz Navidad 系听过嘅。 而家喺香港嘅小朋友都要学呢只圣诞歌。 哇！ 即系佢其实佢就系话祝呢个即系耶稣耶诞啊嘛，即系 Navidad，Navi 即系出世咯，系啊 ，Feliz 就 系 恭喜圣诞快乐。咁其实而家变咗。在美國你會見到這首歌，即是 Michael Bublé 都唱 很出名的，很出名。 其實這首歌應該是說這首歌我們出年可以在這裡唱， 好啊，有一年時間學下這幾句西班牙文， 即是因為這個語言令到整個聖誕歌有一番熱情。 是啊是啊是啊，他們那個 language 是啊，即是西班牙文我覺得是有一個他有個即是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質地， 沒錯沒錯， 是啊，呢、这個我覺得我覺得聖誕節有咗聖誕歌咧，係開心好多嘅。 係，再加埋咧，而家聖誕歌咧，即係頭先你啱講咧，哇！你話 Michael Bublé 都唱嘅、其實咧，佢嗰啲歌咧，其實好多係以前大家都聽過啦，咩 Silent Night 啊嗰啲咁，但係因為佢重編過咧，加埋而家咧啲 musicians 越嚟犀利啦，編曲越嚟多元化，其實聖誕歌都一路轉變緊喺編曲上高，令到我哋覺得好似好有新意咁樣去聽嘅。 即系编曲咧，系我最唔熟悉嘅一样嘢嚟嘅。Phoebus， 即系 Michael Bublé 嚟嘅编曲，佢，你觉得佢好喺边度啊？ 即系其实咧，编曲咧就系作曲啦，就系作一个主题啦。但系编曲咧就好似系一个人着件衫，嗰件衫点样去将佢变做另外一个 style，一种嘅感觉俾人。咁所以就系、哇，好似一件全新嘅衫，但系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咁所以就好有新意。即系圣诞歌其实系啱嘅，应该可以咁样玩，不断百变嘅。 你都有導演一啲musical 喎， 冇錯，冇錯，曾經都試過喺呢啲聖誕節入面做一啲嘅 cabaret 啦，即係有少少説唱形式。 我嚟過，我睇過。 係啊，你睇過其中一個 cabaret 係啊，咁變咗其實有講故事嘅情節喺入面啦，再加埋就係個編曲好重要，因為其實你用咩角度去唱嗰隻歌，係會影響到你點去編嗰隻歌咯。系啊，但我同意頭先 Phoebus 講，就話依家嘅翻唱咧，其實好多都好出色啦。就算係翻唱，因為個編曲做得好好，好精彩，咁亦都會想聽完再聽，聽完再聽咁樣咯，令人。 其實有一首歌咧，我覺得係不斷地翻唱，都係同一個歌手自己翻唱翻。呢首大家有冇聽過呢個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我有，一定 係啊，一定記年輕嘅時候咧跳咩 disco 開始去 club 都已經要聽噶啦。 由超級市場去到 party 都係適、都係適合嘅。 走唔甩呢首歌真係， 周圍都係。 我覺得有幾首歌咧，真係歷久常新嘅。其實就係應該佢好啊，好在佢編曲嗰度。佢每年都會出一啲好似新嘅版本咁樣咧。 少少轉變啦、 啊。係啊，因為 Mariah Carey 其實佢依首歌好似90年出嚟，但係佢其實佢由90唱到20，唱到2010，唱到2020，其實佢一直都係即係不斷地，佢有佢每年咧聖誕節佢略略都會有個新嘅版本啊，唔係佢重新編過啊，就係、佢有同譬如佢有連同Justin Bieber 唱啦、咁所以佢。其實依首歌我真係覺得好得意，佢當年出嚟嗰陣咧，佢啱啱第一次release 依首歌嗰陣咧，其實佢係 當年在他啱啱出道，佢 Mariah Carey 咁紅嗰陣咧，喺美國係冇紅歌手去出聖誕專輯嘅，因為通常嗰陣咧出聖誕專輯咧係就好似即係好似係你係一啲過氣咗嘅歌手先會做嘅。但 Mariah Carey 自己中意聖誕節，所以佢哋咧係喺夏天咧炎熱嘅八月咧。就去播，即系去作， 开始录， 去录，去 作歌，去录歌。咁就好似 Billy 你讲啦，就去买啲喷喷嗰啲雪咧，去等自己有少少即系圣诞嘅感觉咁样样。咁但系佢其实当年出嚟嗰阵，好似 Billboard 我见得佢都系得可能排名唔高嘅咋，咁亦都冇出 single。咁到佢真系出 single 嗰阵咧，其实佢第一次都好似百几嘅就喺 Billboard。但系到 Billboard 改咗例之后咧，唔知2015年改咗例之后，佢就成日都上榜嘅，每年都会上榜。由2016年第十六名啦，2017年第九名啦，咁就一路爬啦爬越。咁2018年咧第三名，咁旧年咧2019年咧，佢攞咗三个礼拜嘅冠军。咁2020年點咧？2020年咧，佢都攞咗，應該攞咗一個冠軍嘅。咁而家你估今年點咧？今年咧，佢而家咧排緊第二名。Adele 嘅依個新歌咧，係攞緊嘅。Adele 係而家 Easy on Me。 Easy on Me 係。 咁但係咧。仲有幾日啦？ 仲有幾日喎？係嘛？即係佢日日會唔同噶嘛？可以係聽日又可能 佢好似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嘅， 咁同埋咧，依首歌咧由英國嘅依、這個farmers 咧，英國嘅農夫話咧，佢播依首歌嗰陣咧，佢嘅羊啊係會產奶量係增高嘅，係啦。咁所以係一個多功能嘅聖誕歌嚟嘅，所以我哋唔好睇少呢個聖誕歌嘅功力， 不得了！ 唉，真係呢個時間咧，即係我都係覺得過得好快啊！我都覺得下次我哋一定要再揾阿 Billy 同埋 Phoebus 咧，我哋再翻嚟。 下次傾佛誕啊！ 係 傾佛誕 OK 喎，其實我 OK 噶，我 mantra 係咪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佛誕。 唔係我哋唱呢個南無阿彌陀佛啊嘛，或者我哋唱呢個陀羅尼係咪？ 唔係佛曲都有好多好聽㗎，係 啊 係 啊，因為我已經見到咧，哇！真係唔敢相信我哋呢個一個半鐘就咁樣改，因為我見到基哥咧已經喺個控制室入邊望住我哋啊，係咪？咁我想講下聽晚咧。就是鄧達志和黎若翰呢就會講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時裝歷程啊，聽晚廣東廣西都好聽啊，係咪啊？ 八九十年代仲係著緊校服就冇第啲啦， 八九十年代 冇第啲選擇啊！ 唔係校服都有㗎，校服咪可以自己偷偷地將個校裙釘高少少啊！ 男仔冇得喐啊嘛，係啊，頂高換對波鞋嘅啫， 㗎嘛嗰陣唔係咩？阿 Phoebus 太乖了，不知道 男仔就是涉衫和不涉衫的分别，只是 八十年代是想條校服那條褲闊一點嘛，男仔你大家不 知道沒、啊、我們沒有啊，我只是穿件長袖衫遮住些藤條褸 大家很乖啊，原來不知道啊，我們應該聽回聽一下這個鄧達志講我們八九十年代香港時裝歷程那不如我們已經講了這麼久 Mariah Carey 啊，我哋不如聽翻呢個 Mariah Carey， 睇下呢首歌到底點解咁值得紅咗咁多年。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曬， 多謝你 ，Billy， 幫我哋 prep 得一個咁舒適嘅一個聖誕節，更加期待。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好嘅聖誕節。咁我哋下次佛誕再翻嚟再唱歌，係咪？ 好啊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